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正值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月饼好吃，不过也得注意身体健康哦。今天节目中我们要首先连线在洛杉矶的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小姐，请她来给我们介绍当地的华人华侨喜迎中秋佳节举行的各种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活动的相关情况。另外在节目里呢，我们还要一起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中秋特别节目，他们邀请在韩的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来介绍中韩两国中秋传统佳节的异和同。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的洛杉矶。洛杉矶是美国华人主要的聚集地之一，大约40万华人生活于此，所以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来到呢，生活在这里的华人社区也会组织很多的活动，使人感到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听她来给您介绍今年华人朋友在洛杉矶如何迎接中秋。 说到了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三大传统节日之一，那么在美国的华人也是同样的重视哦。那么在今年中秋节呢，是在9月24号，洛杉矶的各大华人超市早早就腾出了专柜，摆放各种口味的月饼来迎接这一个节日的到来。每到中秋佳节，洛杉矶当地的社团呢都推出系列的庆祝活动，上市呢在洛杉矶中国城庆祝中秋节活动呢将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举行。除了呢有月饼之外呢，中国茶品尝活动呢绝对也是亮点之一，还有星光夜游哦，让民众呢在月光下漫步在华埠街道，欣赏历史悠久的古老建筑。洛杉矶华埠中秋节的园游会呢已经有75年历史了。由于中秋节呢是华人过去3000多年来最盛大的庆祝节日之一，为了一解海外华人思乡之情，还有让移民后代跟主流人士来了解中秋节原来是农民和家庭成员为了庆祝收获季节结束与亲友聚集在皎洁月亮下的日子，特地呢将华人传统庆祝的方式，像是吃月饼啦，还有赏月等等，这些重现在洛杉矶的华埠。园游会上呢，除了有月饼、中国茶品尝活动之外呢，主办单位也邀请到了许多特色美食餐车，会在现场与大家同乐，提供各式亚洲风味美食，像是蜜汁烧肉饭啊、脆鸡饭，还有蜜汁蒜蓉炸鸡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中秋节呢传统美食之一。牛排跟甜点的刨冰等等哦，也会在现场出现，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还特地在现场要规划出啤酒花园，让民众呢一边在月光下享用美食，一边大口的畅饮啤酒。那么游客呢在享受美食之余呢，更可以感受街上热闹的节日气氛，并同时呢欣赏中国传统表演节目，像是书法的展示、脸部的彩绘以及武术表演哦，也能够欣赏到呢让人赞叹不已的特技演出。主办单位呢还将举办乒乓球赛以及说故事的活动，以及安排呢华埠小姐为中秋节走上伸展台来表演时装秀。其实呢，随着华人在洛杉矶东区聚集以及兴旺的发展， 华人传统中秋节的文化呢，也在洛杉矶东区各个城市得到了推广以及普及。除了当地民众开始熟悉中秋这个节日，也不少市政府呢跟地方官员也组织以及参与到中秋的庆祝活动当中，各类中秋的活动呢是目不暇接。洛杉矶民众呢对华人传统的春节并不陌生，而随着越来越多华人移民人口积极的融入当地的社会，另外一个华人传统节日中秋节也渐渐的呢让更多人知道。很多个华人聚集的城市，像是洛杉矶中国城，还有东区城市像是罗斯米，举行了中秋圆游会，也成为每年固定的城市活动之一。不过呢，在东区城市 Alhambra 呢，市政府也是第一次呢在市商会联合举办庆祝中秋节的系列活动，希望呢在这个活动之余呢，让所有的民众在圆游活动的同时了解中秋背后的故事。 好，刚才是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华裔社区如何迎接中秋佳节。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韩国了。如今在中国呢，也生活了不少的韩国朋友，您会发现中秋节来到了，他们也在忙着过节。的确，在韩国呢，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那么，韩国朋友们的中秋节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细微的不同呢？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小南就采访了在韩国做中文讲师的李宝英女士。作为一名中国语教师，作为中韩两国文化的交流使者，她对于两国间传统节日文化的异同之处有许多的观察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好，来听听她的介绍。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宝英，今天又有机会参加节目，非常高兴，但是还是很紧张。 你是中国人对吧？ 是吗？ 中文太棒了哈，我可以作证，真的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韩国人啊，中文我觉得比我说的还棒了。 不会，谢谢。 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一点记忆的话哈，就是去年给我们介绍就是韩国人做这个冬储大泡菜的那个情况呢，也是宝英过来给我们介绍的哈，非常的精彩啊。那中秋节啊，刚才我已经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就问哈，韩国人过不过中秋节啊等等。 对，当然过，其实韩国人非常重视中秋节这个节日，你也知道，但是我们其实在韩国把中秋节叫做秋夕，对吧？我们说 初 扫，对，我们不叫中秋节，反正我们对韩国人来说有两大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你说第一个是什么呀？春节当然是跟中国人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秋节，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节日，而且我觉得跟春节相比中秋节有这样的意义，就是怎么说呢，祭祀，就是祭奠祖先，他们保佑我们，然后保佑我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觉得有这样的意义吧。 我听很多这个韩国人都跟我说，他说的，因为作为中国人一般觉得春节呢是一年当中最盛大的一个节日哈，当然虽然其他的节日也过，但是我听很多韩国人就是说，在韩国呢和春节相比，中秋节实际上是更大的更盛大的一个节日， 可以说是这样吧，可以说是这样，因为春节有春节的意义，但是中秋刚才我说了，我们除了全家人团聚之外，因为向祖先祭拜他们，然后感谢他们，感谢你保佑我们，有这样的意义，其实春节我觉得不够这个意义吧，但是中秋有这个意义。 韩国人是这么想哈，甚至呢在春节呢，在韩国不叫春节，在韩国叫旧正，所以也有新政。什么叫新政呢？就是1月1号。 对，1月1号就是新政， 严厉的新政。 对对对， 旧政就是春节，所以有的人他就觉得我过阳历我不过阴历，所以我据说在韩国还有的人还不过春节，是这样的吧？ 有的人不过，但是我觉得反正如果我们说数量的话比率的话，我说过 春节的更多，但是也有人过新政的，对， 就是哈。那在中国 每个家庭就是不一样 啊，在中国就是全民都过春节，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哈。就是中秋节呢，实际上听众朋友就答案就出来，对吧？实际上呢，就是说对于韩国人来说是最盛大的一个传统节日，不仅仅是合家团聚，还有一个意义呢，就是感谢祖先、祭拜祖先，这个意义更加重大哈。 对。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感谢祖先，那韩国人是用什么办法来祭拜感谢祖先呢？ 就是我们过中秋节的时候，我说一定要两个活动一定要办。第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说茶礼，对吧？我们说茶礼，就是中秋节的当天早上，我们要准备好丰盛的菜肴，然后我们比如说呢，摆好那个一张很大的桌子，然后把做好的菜肴都放在那里，然后 也摆得特别漂亮。 对对对， 不可以随便摆啊， 不能不能，有规矩。 据我所知，比如说这个祭祀这个桌子哈，在茶礼桌，就是过节日的不叫祭祀啊，比如说去世的那一天的那个叫祭祀， 对对对对， 过节日叫茶礼嘛， 对对对， 喝茶的茶， 茶 礼节的礼，因为那天不是悲伤的日子，对吧？是感 对对对对 感谢的日子， 就是感谢。对， 据我所知，就是老人们说呢，就是说，这个茶礼桌和祭祀桌是不能放泡菜的。虽然韩国人非常非常喜欢泡菜 kimchi， 对吧？为什么呢？说是因为这个去世的这个灵魂，他们不能见红色。 对， 说如果见这个红色的话，他们会跑掉 了。对对对，我也记得，我们在我家里放过泡菜吗？没有，好像没有，没有放过。 老人说是不可以放红色的东西， 对对对对， 就是不让放泡菜。比如说平时是用辣椒粉做的，或者是用辣椒酱拌的一些菜，但是呢那一天呢就不可以用辣椒。 对对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有说法。 哇塞，那么一大桌子的那些菜肴都由谁来准备啊？ 你说由谁来准备啊？都是由女人来准备啊。对啊，所以过那个中秋节的前一两天，有的家庭就是前一个星期开始准备，对吧？一个星期一两个星期就是开始准备，对。然后家庭的那个整个女人都聚在一起，然后准备好。 所以这个家族的女人都聚在一起。 对。 那上班的什么怎么办呢？不能去婆家的。 上班的也要去，我觉得，因为就算你上班，但是也要参加这个活动，反正是个家庭嘛， 就是你 反正 是 家庭的成员， 放假的第一天你就得第一时间你就要跑到婆家去哈， 一般就是这样吧，一般就是这样。 甚至我看， 其实我不一样，我说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但是一般都是先到去 的 就是婆家，然后去自己的娘家， 人家认为这样才是个好媳妇儿，对吧？ 是， 那你不是个好媳妇儿对吗？ 不，我们家庭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说每个家庭的那个习惯就是不一样，风俗就是不一样。 你的婆家还是比较开放啊， 对， 因为我看有些女人真的看得很可怜，甚至她的那个老公都不愿意去，觉得去了以后会很麻烦哈。所以，但是这个媳妇儿她可能会比老公还要去得早，去婆家， 因为要做菜嘛，要准备菜，因为要准备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对呀，就是说那整个一大桌的这个祭祀啊，这个茶礼桌上的这个食品准备起来多么难，也可以体现出来就是韩国人对这个祖先的这个感激的心情是多么， 对，多么重视这个。 据说呢，韩国人的这个节日风俗啊，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最近就看那个报纸说，很多人现在呢，一到这个中秋节之前一放假，就是全家人一起去旅游，然后在酒店里什么举办茶礼之类的， 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我说年轻人啊。对年轻的上班族来说，他们一年有两次机会可以请长假。什么时候？就是春节还有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他在请自己的假的话，可以比如说休息一个星期嘛。那要出去旅游啊，那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年轻人，现在比如说像我妈妈那样，不能说老人，反正是他们也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从年轻到现在，每年过节的时候辛辛苦苦的准备， 光做菜了， 对，光做菜了。那我也到了这个年龄，我也要休息一下， 我也要享福， 对，所以干脆跟家人出国玩吧。就算不出国，刚才你说了，比如说到附近的酒店，然后好好轻轻松松的住几天，也有 这样的情况也有很多、 很多年轻人好像是对这个过节还是有这种抵触情绪哈，因为尤其是到了年龄他没有就业， 对 啊、或者是没有结婚， 对对 这种情况在韩国也很多，对吧？ 有有比如说呢，我们过节的时候一家人都团聚在一起，然后好好吃顿饭聊聊天，那你说聊什么呀？比如说你是个上学的孩子，问你什么，你成绩好吗？ 哎呀天哪， 对啊， 哪壶不开提提哪壶是吧。 然后如果你快要毕业了，或者已经毕业了但是还没找到工作的话，问你什么呀？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天哪！ 对呀、你还没结婚呢，问你什么呀？什么时候结婚？结了婚还没当父母的话，你们什么时候生个 孩子？ 孩子对 吧，都是人家最不喜欢的问题， 最不喜欢的。但是长辈为什么问这些呢？就是他们表示我非常关心你，你的生活，你的未来。但是晚辈觉得啊，真的心里真的不舒服， 哪壶不开才提哪壶，就是哈。 对、我好像做错了什么，我好像没做好我的应该要做的什么任务什么的，有这样的感觉，对吧？ 压力是吧？ 对，压力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说啊，我真的不想去叔叔，真的不想去见阿姨什么的。不想见他们。 所以就是韩国呢，最近这个新闻里面报道说，就是过中秋节的时候，就是如果想加班的员工举手申请， 对对那我举手。 所以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真是人满为患啊！大家要争着抢着就是过节、要加班。 对， 而且据说这个加班费很高，对吧？ 对呀、一举两得。 然后可以不回家， 可以不回家，可以挣钱，更多的钱。 据说还有的年轻人偷偷的出去旅游，然后骗家里人说是加班， 对吧？妈，公司很忙。特别需要我 我是很重要的人物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有一些很多这个外国朋友，包括很多中国朋友哈，他们想利用中秋节来韩国旅游，这天气也太好了 对 吧？适合旅游， 特别好。 那你给我们推荐一些。 我是说如果中国朋友中秋节这个期间来韩国的话，我还是推荐最好去怎么说呢，那个传统的地方，对吧？ 就是可以看到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地儿。 比如说呢， 比如说 别的地方就是什么购物中心啊、商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对， 反正都是一样，什么时候去都是一样。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时候来的话，还是去比如说呢景福宫啊、民俗村啊，还有什么这样比较传统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方可以有很多他们进行传统的，比如说游戏也可以参加嘛， 有很多活动， 对，很多活动，你可以试穿韩服，然后照个片儿，留个纪念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时候来的话，还是去比较传统的景点比较好， 是吧？好像我看那个报上说，还有的地方，比如说景福宫，他们就是附近有一些，如果你穿着韩服，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租韩服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去的话可以减价或者免费什么的，是吧？ 可以吧？可以。就是那个我们过节的时候穿韩服的话，这个可以免费的。韩国人也是免费的吧？ 是这样子的哈。而且好像这一段时间也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公演啊什么的，就是 对， 就是传统公演什么的，是吧？ 对，有表演，所以还是来之前先查好有什么， 在网上， 对，在网上可以查嘛，对吧？现在，所以先查好，然后有什么，比如说关于韩国传统的表演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吧。就算你听不懂，但是可以看得懂 气氛哦， 气氛， 就是过节那个气氛非常的重要哈， 让自己体会到韩国人怎么过。怎么过节这个气氛啊？ 那时间不多了哈，我们每当一说到过节，那吃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绝对是不能错过的哈。 对，应该要说， 中国人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吃月饼，各种各样的月饼。那韩国人中秋节有什么美食呢？ 我们一听到中秋节，那你说中秋节的美食会是什么呀？就是松饼。我们说 松 饼，松饼就是，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 吃？一定要一定要做，一定要吃。就是怎么说呢？跟中国人过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一样，但是它的那个做法还有口感完全不一样。松饼的口感好像是那个年糕一样的，好像是可以说一种年糕吧。 那松饼就是它的外形 是用水，外形就是那个半月， 半月形， 对对，半月 形，有点像饺子， 就是月饼就是圆圆的嘛，但是粽饼就是半月的模样， 半月的模样， 半月的形状。然后，用水把米面 磨成米面， 把大米面或者是糯 米 磨成面哈， 对，然后和好，然后把它做成刚才我说那个半月模样，然后做好的松饼放在，为什么叫松饼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做好的松饼放在那个松树，松树针叶， 韩国有很多松树， 松树针叶上 啊 整一整。 放在松树的针叶上去蒸， 对， 那肯定有松树的味道了。 有啊，有啊，然后那个整好的拿出来，然后那个表面上涂一下那个香油就可以了。 啊，再涂一下香油，外面是香的，然后那个里面还有一些馅儿，是吧？ 啊，对，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但是放的最多的是芝麻吧？ 芝麻，哇，那肯定很香嘛， 对 吧？ 芝麻最多，放栗子的也有，放什么小豆的也有。 听众朋友，这一谈起。过节哈，那永远都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哈，都是盼窗双眼，就是望穿双眼都在等待过节哈。我们这个中秋节也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借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机会回到家里，跟家里人快快乐乐的团圆哈。那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加拿大。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着机构的改革，希望更精简、更有效率。那么最近呢，在加拿大多伦多，这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该省省长就认为呢，多伦多市议会现在规模过大了，希望能够给它腰斩一半。这下子可是动了不少人的奶酪。那么事情的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否决了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要把多伦多市议会腰斩近一半的方案。法院裁定安大略省保守党政府的有关立法是违宪。安省的法官爱德华·贝洛巴巴在作出的裁决中称，福特的进步保守党政府明显越过了界限。他在书面决定中说，在选举过程当中，通过一项改变城市选区的法律，破坏了选举的整体公平性，这和我们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对立的。多伦多市将在今年的10月22日举行市政选举，但选举前，以福特为省长的省政府通过了一个改善地方政府法案，五号法案决定把多伦多市议员的人数从目前的47人减少到25人。福特政府表示，减小规模将可以使多伦多市议会提高效率，预计在四年当中能够节省2500万加元。消息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时候多伦多参加47个选区竞选的候选人们都已经提交了竞选文件。多伦多今年市选的候选人之一律师罗克阿姆彭挑头，在许多市议员的支持下，把省政府的决定告上了法庭。在安大略省高等法院的裁决出来之后，律师阿姆彭迅速发出了推文，写道，我们赢了。市议员也纷纷发表推文说，我们采取了民主和正义的立场，我们获胜了。多伦多市长庄德利对法官的决定当然是表示欢迎，他表示，你不能在游戏当中改变游戏规则，这对任何人都不公平，而且这不是一个游戏。安大略省法官爱德华·贝洛巴巴在裁决中写道，安大略省的五号法案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个，这个法案是在竞选期间通过的，违反了市政候选人的言论自由，另外一些选举市议员以后将代表的选民人数几乎是翻了一倍。法官爱德华·贝洛巴巴还指出，安大略省没有就这一法案进行公众咨询。他写道，安大略省政府以后可以再去尝试缩小市议会的规模，但是今年十月份的选举应该按照原来的选区进行。对于这一裁决，安大略省政府当然不服。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引用了一个条款 No withstanding 条款来推翻法官的上述决定。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这个条款在加拿大并不那么为人所知， 这个条款是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中的第33条，也是加拿大宪法的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加拿大新宪法的辩论当中，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达成妥协，使这个条款获得通过，被纳入宪法。当时主要是为了安抚加拿大西部一些省长对法院等影响力过大的担心。这个条款在法语中被称为非常规条款，具有超越权力，允许联邦政府或省政府通过此条款来推翻一些法院的决定。在安大略省，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一条款，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被用过大概15次，用的最多的是魁北克省。 好了，听完了今天来自加拿大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